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设计大型 DNP 系统的下半部分。SSD 呢，拯救了所有的 DBA。上一讲里呢，根据 DNP 系统的各个应用场景，我们从抽象的原理层面选择 LeroSpike 作为 KV 数据库， Kafka 作为数据管道， Hadoop 和 Hive 来作为数据仓库。不过呢，肯定有不信邪的工程师会问，为什么 MongoDB 甚至是 MySQL 这样的文档数据库或者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不适用呢？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优化 SQL 添加缓存这样的调优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今天 DNP 的下半场，我们就从数据库实现的原理一起来看一看这背后的原因。如果你能弄明白今天的这些更深入更细节的原理，对于什么场景使用什么数据库就会更加胸有成竹，而不是只有跑了大量的性能测试才能知道。下次在做数据库选型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以理服人了。我们先来想一想，如果让你现在自己去写一个最简单的关系型数据库，你的数据呢要怎么存放在硬盘上？最简单最直观的想法呢，是说我们可以用一个 CSV 的文件格式，一个文件呢就是一个数据表，文件里的每一行呢就是这个表里面的一条记录。如果要修改数据库里面的某一条记录，那么我们先要找到这一行，然后去直接修改这行的数据。读取数据呢也是一样的，要找到这样的数据呢，最笨的方法自然是一行一行的读，也就是便利整个 CSV 文件。不过这样的话呢，相当于随便读取任何一条数据都要扫描全表，太浪费硬盘的吞吐量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试试给这个 CSV 文件加一个索引，比如说给数据的行号加一个索引。如果你学过数据库原理或者算法和数据结构，那你应该知道通过 B 加数多半是可以用来建立这样一个索引的。那索引里面呢，没有一整行的数据，只有一个映射关系。这个映射关系呢，可以让行号直接从硬盘的某个位置去读，所以呢，索引比起数据要小很多。我们可以把索引加载到内存里面，即使不在内存里面呢，要找数据的时候快速便利一下整个索引，也不需要读太多的数据。加了索引之后呢，我们需要读取特定的数据，就不用去扫描整个数据表文件了，直接从特定的硬盘位置就可以读到想要的行。索引不仅可以索引行号，还可以索引某个字段。我们可以创建很多个不同的独立索引，写 SQL 的时候呢，无涯子句后面的查询条件就可以用到这些索引。不过呢，这样的话写入数据的时候就会麻烦一点，我们不仅要在数据表里面写入数据，对于所有的索引呢也都需要进行更新。这个时候呢，写入一条数据就要触发好几个随机写入的更新。这样一个数据模型下呢，查询操作是很灵活的，不管是根据哪个字段查询，只要有索引，我们就可以通过一次随机读很快的读到对应的数据。但是呢，这个灵活性也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无论干点什么都有大量的随机读或者随机写的请求。而随机读写的请求呢，请求如果最终要落在硬盘上，特别是 HDD 硬盘的话，我们就很难做到高并发了。毕竟呢， HDD 硬盘只有100左右的 QPS。 而这个随时添加索引可以根据任意字段进行查询的灵活性，其实是我们 DNP 系统里面不太需要的。 DNP 的 KV 数据库主要的应用场景呢，是根据组件的随机查询，不需要根据其他字段进行筛选查询。数据管道的需求呢，只需要不断的去追加写入或者顺序读取就好了。即使进行数据分析的数据仓库，通常呢也不是根据字段进行数据筛选，而是全量扫描数据进行分析汇总。后面的两个场景还好说，大不了我们让程序去扫描全表或者追加写入。但是在 KV 数据库这个需求上呢，刚才这个最简单的关系型数据库的设计就会面临大量的随机写入和随机读取的挑战。所以呢，实际大型系统中大家都会用专门的分布式 KV 数据库来满足这个需求。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Facebook 开源的 Cassandra 的数据存储和读写是怎么做的，这些设计呢又是怎么解决高并发的随机读写问题的。那作为一个分布式的 KV 数据库呢， Cassandra 的键一般称之为 row key， 其实就是一个16到36个字节的字符串。每一个 row key 对应的值呢，其实是一个哈希表，里面可以用键值对再存入很多你需要的数据。 Cassandra 本身呢，不像关系型数据库那样有严格的 schema， 在数据库创建的一开始呢，就定义好了有哪些列。但是呢，它设计了一个叫做列族的概念，我们需要把经常放在一起使用的字段呢，放在同一个列族里面。比方说呢，DNP 里面的人口属性信息，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列族，用户的兴趣信息可以是另外一个列族。这样呢，既保持了不需要严格的 schema 这样的灵活性，也保留了可以把常常一起使用的数据存放在一起的空间局部性。而 Cassandra 里面读写数据呢，其实特别简单，就好像是在一个巨大的分布式的哈希表里面写数据。我们指定一个 row key， 然后插入或者更新这个 row key 的数据就好了。 Cassandra 解决随机写入数据的解决方案呢，简单来说就叫做不随机写，只顺序写。对于 Cassandra 数据库的写操作呢，通常包含两个动作。第一个呢，是往磁盘上写入一条提交日志，也就是 commit log。 另一个操作呢，则是直接在内存的数据结构上去进行数据更新。后面这个往内存的数据结构里面的数据更新呢，只有在提交日志写成功之后才会进行。 每台机器上呢都有一个可靠的硬盘，可以让我们去写入提交日志。写入提交日志呢都是顺序写而不是随机写，这个呢使得我们最大化了写入的吞吐量。如果你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呢，可以回到第47讲看看硬盘的性能评测。无论是 HDD 硬盘还是 SSD 硬盘，顺序写入都比随机写入要快得多。那内存的空间呢比较有限，一旦内存里面的数据量或者条目超过一定的限额，Cassandra 就会把内存里面的数据结构 dump 到硬盘上。这个 dump 的操作呢也是顺序写而不是随机写，所以性能也不会是一个问题。除了 dump 的数据结构文件呢， Cassandra 还会根据 dump 出来的文件里面的 raw key 来生成一个索引文件，方便后续基于索引来进行快速的查询。那随着硬盘上 dump 出来的文件越来越多呢， Cassandra 会在后台进行文件的对比合并。在很多别的数据库系统里面呢也会有类似这样的合并操作，比方说 AeroSpike 和 Google 的 BigTable。这些操作呢我们一般称之为 compaction。 合并动作呢同样是去顺序去读很多个文件，在内存里面合并完成再 dump 出来一个新的文件，整个操作过程中呢在硬盘层面仍然是顺序读写。而当我们要从 Cassandra 读数据的时候呢，会从内存里面找数据，再从硬盘去读数据，然后把两部分数据合并成最终的结果。这些硬盘上的文件呢在内存里面会有对应的 cache， 只有在 cache 里面找不到，我们才会去请求硬盘里面的数据。如果不得不访问硬盘呢，因为硬盘里面可能 dump 了很多个不同时间点的内存数据的快照，所以找数据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按时间从新的往旧的里面找。这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那我们可能要查询很多个 dump 文件才能找到我们想要的数据。所以呢 Cassandra 在这一点上又做了一个优化，那就是它会为每一个 dump 的文件里面所有的 raw key 都生成一个 bloom filter， 然后把这个 bloom filter 呢放在内存里面。这样呢如果想要查询的 raw key 在数据文件里面不存在，那么 99% 以上的情况下它会被 Bloom Filter 过滤掉而不需要去访问硬盘。所以说呢只有当数据在内存里面没有，而且在硬盘的某个特定的文件上的时候，才会触发一次对于硬盘的读请求。那 Cassandra 呢是 Facebook 在2008年开源的，那个时候呢 SSD 硬盘还没有那么普及，可以看到呢它的读写设计充分考虑了硬件本身的特性。在写入数据进行持久化的过程中呢， Cassandra 没有任何的随机写请求，无论是 commit log 还是去 dump，其实全部都是顺序的写入数据。在数据读的请求上呢，最新写入的数据因为都会更新到内存，如果要读取这些数据会优先存内存里面读到，这相当于呢是一个使用了 ALU 的缓存机制，只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会有对于硬盘的随机读请求。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Cassandra 也在文件之前加了一层 Bloom Filter， 把本来因为 dump 文件带来的需要多次读硬盘的问题呢简化成多次内存读跟一次硬盘读。这些设计呢使得 Cassandra 即使在 HDD 硬盘上也能有不错的访问性能，因为所有的写入都是顺序写或者写入到内存，所以呢写入可以做到高并发， HDD 硬盘的吞吐率还是很不错的，每秒可以写入百兆以上的数据。如果一条数据只有一克 KB， 那么10万次的每秒写入也是能够做到的，这足够支撑我们 DNP 期望的写入压力了。而对于数据的读呢就有一些挑战了，如果数据读请求有很强的局部性，那我们的内存呢就能搞定 DNP 需要的访问量。但是呢问题就出在这个局部性上， DNP 的数据访问分布其实是缺少局部性的。你仔细想一想 DNP 的应用场景就明白了， DNP 里面的 raw key 呢都是用户的唯一标识符，普通用户的上网时长怎么会有局部性呢？每个人上网的访问时间和网访问完的次数就那么多，上网多的人呢一天也只有24小时，普通用户呢一天也要上网两三个小时，我们没办法说把这些用户的数据呢放在内存里面，那些用户的呢不放，那么我们可不可能有一定的时间局部性呢？那如果是一个 Facebook 这样的全球社交网络，那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时间局部性的，毕竟呢不同国家的人的时区不一样，我们可以说在印度人民的白天把印度人民的数据加载在内存里面，美国人民的数据呢我就把它放在硬盘上，到了印度人民的晚上呢再把美国人民的数据换到内存里面来。但是如果你的主要业务是在国内，那这个时间局部性就没有了，大家的上网高峰时段呢都是在早上上班路上、中午休息的时候以及晚上下班之后的时间，没有什么区分度。面临这个情况呢，如果你们的 CEO 或者 CTO 问你，诶，是不是可以通过优化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没有仔细从数据分布和原理的层面思考这个问题，而是一口答应下来，那你之后可能就要头疼了，因为这个问题呢，很有可能就是搞不定的。因为缺少了时间的局部性，我们内存的缓存能够起到的作用就很小了，大部分请求呢，最终还是要落到 HDD 硬盘的随机读写上。但是呢 ，HDD 硬盘的随机读的性能太差了，我们在第45讲看过，它也就在 100QPS 左右，如果全都放在内存里面呢，那又太贵了，成本在 HDD 硬盘的100倍以上。不过呢，幸运的是从2010年开始呢， SSD 硬盘的大规模商用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它的价格呢是 HDD 硬盘的10倍，但是随机读的访问能力呢在 HDD 硬盘的100倍以上， 也就是说，用上了 SSD 硬盘，我们可以用十分之一的成本获得和 HDD 硬盘同样的 QPS。 同样的价格的 SSD 硬盘呢，容量又是内存的几十倍，也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用较低的成本呢存下整个互联网用户的信息。不夸张的说呢，过去10年的大数据啊、高并发啊、千人千面啊，有一半的功劳应该归在 SSD 容量不断上升、价格不断下降的硬盘产业上。回到我们看到的 Cassandra 的读写设计，你会发现呢， Cassandra 的写入机制完美匹配了我们在第47和46讲所说的 SSD 硬盘的优缺点。在数据写入层面呢， Cassandra 的数据写入都是 commit log 的顺序写入，也就是不断在硬盘上往后追加内容，而不是去修改现有文件的内容。一旦内存里面的数据超过一定的阈值呢， Cassandra 又会完整的dump一个新文件到文件系统上，这同样是一个追加写入。数据的对比和 compaction 呢，同样是读取现有的多个文件，然后呢去写一个新文件出来。所以呢，整个 Cassandra 的写入操作有只追加不修改的特性，正好天然的符合 SSD 硬盘只能够进行安快擦除再重新写入的操作。在这样的写入模式下呢， Cassandra 用到的 SSD 硬盘不需要频繁的进行后台的 compaction，能够最大化 SSD 硬盘的使用寿命。这也是为什么 Cassandra 在 SSD 硬盘普及之后能够获得进一步的快速发展。那好了，关于 DNP 和存储器的内容呢，讲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希望今天的这一讲呢，能够让你从 Cassandra 的数据库实现层面的细节彻底理解怎么运用好存储器的性能特性和原理。传统的关型数据库呢，我们把一条条数据存放在一个地方，同时呢再把索引存放在另外一个地方。这样的存储方式呢，其实很方便我们进行单次的随机读和随机写请求，数据的存储呢也可以很紧凑。但是问题也在于此，大部分的 SQL 请求呢都会带来大量的随机读写的请求，这使得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呢其实并不适合用在真的高并发的场景下。我们的 DNP 需要的访问场景呢其实没有复杂的索引需求，但是会有比较高的并发性。我带你一起看了 Facebook 开源的 Cassandra 这个分布式 KV 数据库的读写设计，通过在追加写入 commit log 和更新内存，Cassandra 避开了随机写的问题，内存数据的 dump 和后台的对比合并同样也都避开了随机写的问题，使得 Cassandra 的并发写入性能呢很高。在数据读取层面呢，通过内存、缓存和 Bloom Filter， Cassandra 已经尽可能减少了需要随机读取硬盘里面数据的情况。不过挑战在于呢， DNP 系统的数据集步性不强，使得我们最终的随机读请求还是要到硬盘上。幸运的是呢， SSD 硬盘在数据海量增长的那几年里价格不断下降，使得我们最终通过 SSD 硬盘解决了这个问题。而 SSD 硬盘本身的擦除后才能写入的机制呢，正好非常适合 Cassandra 的数据读写模式，最终使得 Cassandra 在 SSD 硬盘普及之后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那今天的推荐阅读呢，是一篇相关的论文，我推荐你去读一读 Cassandra A Decentralized Structured Storage System。 读完这篇论文呢，一方面你会对分布式 KV 数据库的设计原则有所了解，了解怎么去做好数据分片、故障转移、数据复制这些机制，另一方面呢，你可以看到基于内存和硬盘的不同存储设备的特性， Cassandra 是怎么有针对性的设计数据读写和持久化的方式的。最后呢，给你留到思考题，除了 MySQL 这样的关型数据库，还有 Cassandra 的这样的分布式 KV 数据库，实际上在海量数据分析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种常见的数据库叫做列式存储的 OLAP 数据库，比方说 ClickHouse， 你可以研究一下 ClickHouse 这样的数据库里面的数据是怎么存储在硬盘上的。欢迎你把你研究的结果呢写在留言区，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如果觉得有帮助呢，你也可以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